心就狂跳，我的模样记不记得了，情人他有没有收到，都说想见你，痛歌想见你，大地和蓝天出现的全是你，我才不管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